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西北风4-5级，气温-4到-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交流的平台。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啊。我们背景音乐其实就有江南的味道，我们来看一看这古代十大公子的故事。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资深的出版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自己的新书《韩勇经典》的作者李世奇老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米夏好，各位朋友好。 嗯，上次来是《韩勇经典》啊，这次是自己的另一本书，叫《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啊。说说吧，这十大公子现在有好多十大什么说这种说法啊？那这十大公子您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公子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 先说公子这个词儿吧。公子这个词儿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叫官二代。 嗯， 当然这个官二代他的这个级别要非常高，在古代有3公9卿的说法。要是论到现在，应该是这个就是省部级以上的。这样的孩子你才配称得上公子。 哦，公子啊。 对。 嗯， 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这个千千万万的公子中选了那么10位，就是5文5武。 嗯。 组成了这么一本小书。 哦，那就比如说过去这个咱们说这个西厢记里头啊，张生也算公子吗？ 他也算公子，但是是属于这个 那种 接地气的 中层 低配的公子是吧？ 对对对， 哦，中层啊， 他那个要现在就是属于中层的官员了 啊，中层的官员啊， 我们这个十位主人公，就比他的这个层次都要高， 都要高哈，出身都要更加高贵啊。 对， 那翻开这本书啊，我们看看。这个入李老师法眼的这十位公子都是谁啊？这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说在战国的时候，我们选了四位公子啊，这个就是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啊、春申君。然后呢，明代选了五位啊，陈真惠、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李炎，还有最后一位来自清代陈三立啊。我们要讲讲这十位公子的故事，一一讲可能今天的节目就完不了了，我们择其一二啊，有详有略讲讲他们的故事。我们从战国四公子开始说起。战国四公子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大概介绍一下这四个人。 这是四位就是国家栋梁级的这么四位，他们都对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嗯， 比如说这个春申君，我们知道这个上海的简称又叫沪又叫申。 嗯， 这个上海有一个黄浦江，这个黄浦江的名字，这个黄字，就是因为黄浦江最早是春申君给疏通到大海的， 嗯， 所以就用他的姓来这个命名这个黄浦江。 嗯， 然后这个上海这块地当时是春申君的这个封地， 嗯， 那么就把上海这块地方，包括后来上海市的简称，就叫申，也叫沪。 嗯， 在这个新闻史上有一家很有名的报纸叫《申报》。 嗯， 这个解放以后没有了。我们看这个上海的历史，会经常提到这个《申报》的这个报道。比如在鲁迅著作中，我们就经常会读到。 嗯，这春申君原名黄歇哈、啊， 对， 就是歇息的歇。嗯。那我们说这个春申君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啊，就是您选择这古代十大公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出身高贵，也是因为他们当时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是这样， 非常杰出的人才哈、啊。 嗯， 那讲讲春申君的故事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认识历史上的一个人，往往会以一个点出发去看他们啊，看他某一个面。其实你要追溯到他的来路，看到他的出生，看到他的成长，其实他的人可能有很多面。讲讲春申君的故事啊，除了他后来和上海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 春申君他当楚国的这个丞相当了25年。 嗯， 从这25年，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对楚国历史的发展，那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嗯， 在楚国遭受秦国侵略的时候，是春申君带着楚国的军队和他收养的那士人。就是那个古代叫门客， 嗯 啊，是楚国化这个转危为安嘛， 嗯 嗯， 其中的有一节叫金蝉脱壳，太子归国啊，讲讲这个桥段的故事，嗯， 这个故事这个细节也这个时间长我也没有再去看， 嗯 就是这个春申君他的门客让这个楚国公子通过这个化妆绕过了这个秦兵的这个搜查， 嗯， 然后从这个秦国巧妙的那个回到了楚国，然后 这个接任国君，然后这个楚国的历史的由此这个危而复安。 嗯，那说说春申君最后他的这个对他的死，因为我看您书上曾经写到，在战国四公子中，春申君的特点是虎头蛇尾，下场悲惨。嗯， 他这个最后就是因为身边的一个美女的这个宠爱， 嗯， 在他的部下给他提出忠告的时候，没有听进去。最后就是他本来当了25年的丞相，结果最后就是所谓这个鸿雁误国， 嗯 啊，最后这个自己也身败名裂。所以 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嗯， 所以我把他叫成这个叫虎头蛇尾。 嗯，虎头蛇尾。 啊，对。 嗯， 没有善始善终。 嗯， 这是作为作者我对他感到惋惜的地方。 哦，那写这十大公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虽然比如说春秋哈，这个战国的时候和咱们跨越2000多年了，有没有和他们有息息相惜啊，链接沟通的那样的时刻？ 这是那个我在写的这本书经常就是这个心灵 会和他有 有那种叩击啊， 就是会感愧那个人的人生是吧？啊，比如说他有那样的人生境遇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您当时也会觉得哎呀，由衷的这种感动佩服啊， 感同身受吧。 嗯，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文化人， 嗯， 我如果我写这个战国四公子的时候，给我的距离要远一点的话，写这个明末四公子， 嗯。 他们的喜怒哀乐更和我感觉到息息相关的一种感觉啊！有时候写到他们的这个悲惨的生活，我也是这个差点流下眼泪嘛。 哦，就是会感动于他们的人生际遇啊。那战国四公子我们简略的再说说啊，和他们相关的这些典故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了，比如说孟尝君与鸡鸣狗盗啊，我们这个简略的说一说。嗯，把战国说完了，我们再说让您更加感愧的这个名妓四公子。嗯， 这个孟尝君这个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就是孟尝君从这个经过这个过函谷关的时候，这个关门是重兵把守的。 嗯。 为了出这个函谷关，他的门客一个学这个鸡鸣。 嗯。 就是说天亮了这个关口再开，一个学狗盗，就是这个洞口很小，只能就是匍匐着才能爬着才能进出，他用一个学鸡鸣，就是说骗过了秦兵，说这个时间到了，然后利用这个很窄的一个洞口，让他从里面度过了这个严密看守的关口， 嗯，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去振兴自己的祖国。 嗯，鸡鸣狗盗啊，这个男主是孟尝君，那还有就是信陵君啊，围魏救赵，这个故事大家就更熟悉了啊。 围魏救赵和切腹救赵，这两个故事，都是这个故事的衍生出来的两个成语。 嗯，这是信陵君啊。 对， 那还有就是平原君毛遂自荐。嗯， 对，这个说起毛遂自荐，给我的家乡还有关系。这个毛遂的墓，就在我的家乡这个永年光府的东关门外。 嗯，您还真去过？ 去过。我那个为了写这个书，我要把这个地方搞清楚。 哦，就写书之前做的一些调研是吗？ 对，这也是这个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一个基本功课嘛。 嗯， 那这个战国四公子咱们先把这搁着啊，然后往下继续说名记是四公子。你刚才说战国的时候离我们毕竟有2000多年的历史。 对。 对他呢又了解又觉得不是很了解啊，因为历史遗存毕竟还是少的，明代就不一样了。那比如说北京啊，这曾经是明朝的都城，留下了很多建筑和遗迹。那我们如果追随这样的历史遗迹去追随那个时代的人物的话，可能觉得会有抓手啊，会有链接的这个途径。那我们就来说说名记四公子啊，这里头您列举了四个啊，陈真慧，还有就是方以智，这两个大家听着还是觉得生，另两个就相对熟悉了，冒辟疆和侯方域。我们从熟悉的开始说起。 好的， 讲讲冒辟疆啊，这个和他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字是董小宛啊，讲讲冒辟疆吧。冒辟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冒辟疆。用现在的话说，他是 对着话筒，李老师 啊，超级帅哥 哦，高富帅， 叫大才子。 讲讲他， 他那个时候，说起他的这个超帅，就是，这个秦淮河是，明代这个就是，这个妓院的所在地嘛。 秦淮八艳嘛，大家都去过秦淮河，南京秦淮河啊。 而冒辟疆是让这个秦淮河那些美女们崇拜的五体投地的人。 哦，男神。 他既有才又有貌，这个诗好文好书法好。 而且出身还好啊，大家都不知道人冒辟疆小名叫什么啊，叫绳绳。就是那个头绳的绳啊，绳绳挺有意思的啊，他是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啊，这个书成书之后，您有一次去扬州，没直奔瘦西湖，先去的这个地儿啊，当时有什么感受？ 因为我在写他们、那个、 对着话筒，我必须让您手持了啊！ 写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机会到江苏去，就这把这个书是写出来了。所以一旦有机会，那个到了扬州，如皋已经近在咫尺。所以我第一次去扬州没有看瘦西湖，就跑到了这个如皋。就看这个 如皋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 它是离就是东海很近的一个县。也是全国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 长寿之乡。 如皋的这个人均寿命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就说明那个地方气候适宜啊，然后人们生活也是相对轻松自如的啊。 它是鱼米之乡嘛。咱们古人的说法，这个人杰地灵。这样的地方才会出这样的人。 人杰地灵哈。那讲讲冒辟疆。冒辟疆您刚才说了啊，这个在秦淮河上啊是很多这个香艳女子啊，这个大家崇拜的一个对象，一个男神。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呀？ 那小时候就是要这个天赋过人。他很早就是几岁就可以把那个别人这个十几岁念不下来的书他可以读好。可以这个叫倒背如流。 书中有一段这样描写冒辟疆啊，冒辟疆生于明万历39年，也就是1611年的3月15日，是其父的长子，为其父正妻马公人所生。第二年其祖父任会昌县令，他父母随行至会昌。大约因为冒马两家均为书香门第， 他出生时父母又均为21岁青春时代，优良的遗传基因，父母的气血精华结晶而成的小绳绳啊，这他小名。两岁时就表现出了超人的禀赋，那睿智的双眼，灵巧的动作，善言的小嘴儿，十分逗人喜爱。恰巧兵部尚书郭子章、南京吏部员外郎、东林党三军之一邹元彪来访其祖父，见到他十分喜欢。邹元彪抱于膝上观察良久，爱不释手，预言此子日后必成大器，这使其祖父对他更加喜爱。就在这一年，他祖父为他聘江西布政使苏瑜的曾孙女中书舍人苏文涵的第三女苏元芳为妻，结成娃娃亲，苏元芳与他同岁。就小的时候就灵巧可爱这么一小孩啊，然后到了追风少年的时代，就是这种我们说基因上的优势也好，天赋异禀也好啊，就为人所关注了啊，这个孩子就脱颖而出。嗯，再继续讲讲吧。这是他定了娃娃亲，然后和这个苏元芳怎么样这个婚姻生活，又什么时候遇到的董小宛，咱们把这故事详细的讲一下。 他与这个他的原配是就所谓这个相敬如宾的这种生活。但是在古代这个我们的这个婚姻制度，它是允许这个一夫多妻制的。尤其是对这个官员和富人啊，这个是很普遍的。等着他到南京去应试啊，南京因为他是明朝的陪都。开始明朝他是定都在南京的。 是。 从明成祖的时候迁都到北京。 朱棣。 但是这个北京它是陪都，也就是个副首都的意思。他考，你比如考试可以在北京考，也可以在南京考。但因为南京他从那个前朝留下来的这种娱乐生活非常的这个繁盛。像这种才子佳人的这种故事就会层出不穷。这个秦淮八艳就是里面的这种佼佼者吧。从男方也好女方也好是就很多了。那么他和董小宛也就是在秦淮河畔这个一见钟情。而后又几经周折成为夫妻。 几经周折啊。 啊。 怎么个周折法？我当时看啊，就董小宛就是嫁给这个冒辟疆之后，在家里特别没地位。就是吃饭的时候都得站着，是这样吗？ 对，他那个开始就像这个古代叫这个如夫人。就是这个小妾。这个小妾和如夫人她也是三六九等。如果得不到 如夫人，就是她的原配呗，是吧？ 不是，这个夫人那叫正房叫夫人。 哦， 如夫人用这个 就是 通俗的话就是小老婆的意思。 哦，对 啊，这个如夫人就是这个三六九等，如果她得宠。她可能这个娶这个正室，就是他这个正牌的夫人取而代之。如果就是得不到宠爱，他有可能被休掉，也可能被赶出家门。而董小宛他是在这个如夫人里面得到最高地位的这么一位。 就是看上家里这个媳妇儿确实是不少 啊， 如夫人是其中之一啊，就董小宛是如夫人里头其中之一，是吧？ 对。 你看古代的那个就现在这个妾字啊，它是丽女，其实表示了地位上的一种卑微， 就是站着的女人， 对对对 啊、嗯，吃饭就没有你座儿。 你像那个还会这个解字啊？ 这是他和董小宛啊，董小宛这样的故事。那您觉得，就是冒辟疆，他作为一代公子，他为国家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啊？比如说，他曾经面见过崇祯。 对， 嗯， 这个冒辟疆的父亲。是一位忠臣，因为他就是官场的倾轧，他父亲被冤屈罢职。冒辟疆作为一个文弱的书生，在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他的有胆有识。 嗯， 他从南京跑到北京，通过他父亲的一些朋友疏通，然后见到了崇祯，这个慷慨陈词，说服了崇祯和当朝的大臣为自己的父亲伸雪了冤枉。 嗯 啊，这在明末历史上，就是这个东林党与这个魏忠贤这个犬奸， 嗯， 阉党啊，就是这个宦官的那个阉啊，阉党与东林党这个正邪之争中，这个是正气得到了传扬。 嗯， 成为这个明末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嗯，当时崇祯这个听完冒辟疆的一番话之后，心头也是暗暗赞许的哈。 对，因为 就是还是爱才。 你看，他这个一表人才。 嗯 啊，又是这个口才过人，他也对他是，非常欣赏。 嗯，这是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啊，当然结局也是比较悲惨的，是吗？ 啊，因为他那边赶上了这个明末的战乱， 嗯， 这个和清朝的清朝入关， 嗯， 取名而代之。这个时候就是国仇与家恨连在一起。董小宛在这个正是咱们现在说的芳华的年龄的时候，香消玉殒，使人这个难免一句同情之泪。 嗯，这是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啊。曾经还有一电影叫《董小宛》，是吧？ 对， 很早了。 也有小说，也有传记。 嗯 啊，因为他们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把金戈铁马和儿女情长揉在一起，以那个何种题材写出来都会很感人。 嗯，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位可能大家就更熟悉啊，关于他的文艺作品也就更多，就是桃花扇啊。桃花扇的男主和女主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那侯方域也是被李老师写进了自己的中国古代十大公子。说到侯方域，其实他们和冒辟疆都是好朋友，是吧？ 对，他们都是夫社的成员。 嗯， 所以这个明末四公子也另外一个说法叫夫社四公子，就是复习的复。 讲讲这个夫社。 夫社是在明末，就是明朝受到清军入侵的这个形势下，东南一带的这个文人，包括部分就是流寓在南京的一些文人，自动的结社啊，就像后来那个南社，就类似这样的，一种青年文人这个聚会的这么一个团体。 嗯，我看您写到这个侯方域的时候啊，前面有一个类似于定场诗的这么一段小文字啊，就每个公子都有。 啊、 写到侯方域的时候，这样写道：出身名门，少有俊才，流都应试。东南郊游，才子名妓千古美谈，国破家亡流寓东南，马软当政大祸临头，回归故乡重新结社，不耐寂寞自回晚节。这里面有很多关键词啊，从他出身名门开始说起啊， 也是少有才俊的这样一个人哈。介绍一下侯方域。 啊，他们这个、就这个明末四公子，在这个出身，和他这个才貌双全上是，有共同的特点的。 您这还按颜值选的是吗？ 对，对是啊，这个 就是那光有才不行吗？进不来吗？嗯， 光有才不行，这个、 不行啊！ 我们要这个弘扬正能量。 那您这，那人家要是长得那个颜值不够，那就不是正能量了嘛，啊。 他也是正能量，但是就是进入不了这个四公子的系列 啊。就是您那个，比如说咱浅薄的说啊，还是选美啊，咱不是说颜值上的美啊，就整个能进入您这古代十大公子啊，就是除了他德才兼备啊，还得声形俱佳，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对读者包括对我作者本人就更有吸引力，你写起来有一种这个愉悦感，读起来我想读者也会有同感 啊，就是赏心的同时还得悦目是吧？ 对对对， 他要长得不悦目，他不可能就是在秦淮河上那么受人追捧是吧？ 是啊，啊那个除了在秦淮河，他们这个名声那时候也是遍及全国的。 啊， 你比如北京提出来这个，复社四公子都是这个叫相交恨晚。 啊，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啊，这个一会儿咱们继续说啊。这是今天为您介绍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它的作者是李世奇先生。那什么样的古代公子能进入李世奇先生笔下的十大公子序列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跟您聊这本书，聊聊古代十大公子。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 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十大公子》。此时此刻，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李世奇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十大公子，可以说穿越了2000多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了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啊，现在说到了明季五公子，明代您选择了五位，最后一个啊，陈三立是清末的四公子之一啊。清末四公子您只选择了一位。那刚才说到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侯方域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最后变成文艺作品中的桃花扇。故事情节大概了解啊，很多朋友去南京秦淮河的时候，走在秦淮河畔的时候还会看到有一座这个，就是他那叫河厅河房建筑啊，就是李香君的故居，当年叫媚香楼。听听这个名字真的就那个挺艳的那种感觉啊。 对， 我真的那次去秦淮河还真是就闲篇就进去走了一走。它为什么叫河厅河房的建筑呢？就是它是背靠着秦淮河，然后靠着秦淮河水这头它有一个私人的小码头。比如说在那儿这个李香君可以，比如说这个自己心仪的男神来了，或者说他买一点菜呀，都是从这个河上运过来的啊，那是他一个私人的 水道 啊，一个水道啊。这个建筑也不是很大啊，然后门楣上有那个媚香楼的匾，是一个两层的木质结构的楼房。然后你走进去的时候其实发现还真的就是比较窄的那种感觉， 但是小巧玲珑， 小巧玲珑啊，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楼上楼下各有那有四五间房子吧，然后有一个天井。你进到那个，我们今天说它是一个故居嘛，左手就是一个李香君的塑像。当时我记得那导游还说，就是李香君是秦淮八艳里头个头最矮的，但是矮的小巧玲珑，珠圆玉润啊，因为今天看大概也就1.5米左右啊，很可爱，很跳脱的一个汉白玉的一个雕像啊。然后你进入这个陈列馆，你会看到李香君的故事，还放置着几把这个扇面琵琶之类的，还有就是过去那个女人穿的那个鞋，就是小脚穿的那个 绣鞋， 对，绣鞋啊。然后二楼呢，就是当时介绍说这是李香君生活的场所了，有一间卧室，然后还有一间是这个什么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新房啊。然后他们在成婚之后在这里度过了1年多的幸福时光啊。走在这样的房子里，你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虽然离我们有几百年了，但是那样的建筑，那样的场景，那样的物件，你会透过这些古老的东西穿越回几百年的秦淮河畔，去揣测当时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我们来讲讲这个侯方域，讲讲李香君啊，又是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啊。 对， 嗯， 刚才米笑说到这个，就是李香君在秦淮八艳里面，他是个子最矮的。 嗯， 他有一个外号叫这个香扇坠儿。 哦， 你看，就他这个外号就说明这个他这个个子比较小， 而且是玲珑之美哈。 对，你比如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队那个把那个刘诗雯叫小枣，你听这个外号也知道，就是他个子不太高。 对，管福原爱叫瓷娃娃，啊，你看，啊，是吧？ 啊， 抓住了他某一种特质，是可爱方面的特质啊。 是， 来讲讲这段故事吧。嗯， 咱们说这个才子佳人， 嗯， 那么才子必须有才， 嗯， 佳人必须这个有美貌， 嗯， 比如这个侯方域和这个李香君他们这个到在这个媚香楼初次见面的时候， 嗯， 他们知道侯方域很有才，名气很大， 嗯， 就想这个在他 就是临别走的时候说提出来让他体诗，这个就是这个要考验硬功夫的时候，到了。 你写作水平怎么样？ 对，那么这个后方玉女那是这个有才，他就不慌，这个略一思索，他这个就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叫难过佳人配，休教秀里藏，随郎团扇影，舞动一身香。 一首五绝 啊，一首五绝。那实际上他正好写的就是这个扇坠。 南国佳人配啊。 我这普通话不行，还得让米相来读啊。 没有，您读挺好的。就南国佳人嘛，江南美女啊， 对， 时常佩戴的一个东西啊。休教袖里藏，就是不要藏在袖子里，是这意思吗？ 就是那个该出面的时候要出面 啊， 或者该出手要说是该出面的时候要出面。 其实用现在这样不雅的一句话，就是侯方域在撩妹，休教袖里藏是吧？ 对 啊，随郎团扇影，舞动一身香啊。其实在说扇坠的可爱呢，那换句话说，在说这个李香君的可爱呢，哈。 对，他。既写出了他这个小巧玲珑的身材，也写出了他这个南国美女的这种魅力，舞动一身香啊， 对， 他这个叫，还有诗里有叫诗里有话，诗里话里有诗，他这个是诗里有味儿，有香，把香味儿都写出来了， 所以这个。李香君一看，哎呀，你看李香君的名字里还有一个香呢。 对， 所以说这个，这简直这拍的太好了啊！ 这超级撩妹高手 啊，对，超级撩妹高手啊。我们说这个，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啊，说这个，我们今天说秦淮河、秦淮八艳啊，那个时候是明朝南京啊，所谓的红灯区啊。 对。 但是我们又不能狭隘的去理解它。其实秦淮八艳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津津乐道，这八个女孩子不仅仅有貌。我们说佳人必须有貌，但有貌的同时他又是才貌双全，秀外慧中的啊。你真的就是一土豪，你说我用钱砸，我想见见你李香君、董小宛，人家不一定理你啊。就是你这个才子，除了有地位、有出身、有钱之外，你还要有才华、有才情。你写上一篇诗我看看，哦，这个人值不值得我见？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是吧？ 对， 根本入不了秦淮八艳的法眼呢，是这样的。 是包括当时的那个高官，就是那些南明当朝的那些奸臣，他们都是这个就是三公九卿级的，那你要见这个秦淮八艳，那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他可能当场羞辱你。 是吧？绝对怼你，绝你没，不给你留面子。 对对对，是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怼得你这个满地找牙。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十大公子里啊，尤其是名妓四公子里的，冒辟疆啊，侯方域啊，他们真是自己有才学的，有才情的，然后，同时出身名门。同时这个颜值又高所以说才会成就了这样的才子佳人的佳话啊。那其实您还选择了两位我们相对就不太熟悉了，比如说陈真慧和方以智，讲讲这二位吧。 陈真慧在这个四公子里面他是大哥，他培养了一个很有名的儿子，是成为这个清代第一词人，他给我们那个在这一点上就是对那个清代文学史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然后这个方以智，他和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两位不同的是，他同时还是个思想家。 嗯嗯，就是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啊、哦。 对，和那另外 顾炎武、王夫之啊、还有黄宗羲齐名的是吗？ 对对对， 嗯， 哎，这个他们并成为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也很有贡献。 嗯， 而且。在这个四公子里面要论学问，他是最渊博的，就是那种天文地理文史哲无所不通的， 是一个超级学霸是吧， 超级学霸，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位学者思想家。 那在这个明记四公子中，您还选了一个这个李公子李炎，讲讲李炎和红娘子的故事。 对，关于那个红娘子，这个姚雪云的那个长篇小说《李自成》里面，有那么重彩的描写。而且后来有人把他这个单独把红娘子故事摘出来拍了一部电影，就叫那个红娘子，这个应该那个许多听众应该是看过的。简单的说起来就是，李炎，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位，这么一位家公子。 就是十公子里，他算文武双全的。 对。 那九位是相对文弱吗？ 战国四公子也是文武双全的。那个辐射四公子偏重于文的一面啊，陈三立也真是偏重于文的一面。 那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啊，他说中西方的这种对男性的审美啊其实是有差异的啊。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我们不是游牧民族，我们也不是航海的民族，所以我们崇拜的或者说我们喜欢的男性形象是公子类的，而不是 muscle 男，就是强壮的英雄。当然我们也有项羽哈、 是，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看才子佳人这样的佳话，好像这样的传说这样的故事好像流传的更广，觉得公子那就是应该是那种玉树临风的，甚至是文弱的，甚至是需要这个女主去搭救的这样一个弱势的形象啊。但西方往往不是这样的，西方更崇拜力量啊，征服是这样的， 罗宾汉 啊，对，你看咱们经常是公子落难，然后那小姐去搭救，往往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啊。 对， 那讲讲这个李炎被杀，还有就是李自成的失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李自成他的这个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到河南得到了李炎的辅佐。这个里面李炎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他编那个那首儿歌，叫这个穿他娘吃他娘，吃穿不够迎闯忙。闯忙来了，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有饭吃的意思，那个 行 啊， 这要断片了，咱就继续啊。 然后这个李自成的这个事业就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就一步一步的打进了北京城。打进北京城以后呢，那个李自成阵营的内部产生内讧。他们其他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叫牛献策的，就在李自成面前，就是说李炎这个威望太高，已经 功高震主了， 功高震对你构成了威胁，然后李炎就被杀了。然后李自成在北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这个激怒了这个那个叫冲天一怒为红颜。然后这个清军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就失败了。这个和李炎有直接的关系。 是这样。 吴三桂 啊，冲冠一怒为红颜。 也跟秦淮八艳也有关系。 这是说了这个 前缘嘛。 嗯，这是说到这个明代啊，您选择了五位啊。 对。 清代只选择一位啊，按说清离我们更近呢，1644年之后就是清朝了。清怎么就选了一位？因为前九位都选完了是吗？ 这里面我有一个设想，就是战国四位，明朝四位，再加上李严是五位，这样就是两组以后，加上这个两个单崩， 单崩、啊， 李严和这个陈三立， 那咱们说说陈三立吧。您在陈三立身上其实是用了笔墨的，而且清就只有这么一位啊，讲讲他的故事。 陈三立， 对，他出身于什么家庭？他和我们现在还可以联系到的、想到的这些名人都和谁有关系？ 这个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一部《陈氏家族史》，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史。 讲讲这个人。 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他的女婿，都是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陈三立的父亲叫陈宝珍，就是那个宝贝的宝，真言的真，真字就是那个 丁宝珍的那个宝珍。 对，那两个字，他这个陈宝珍在清末的时候是湖南的巡抚， 湖南巡抚， 而且他是坚定支持戊戌维新的这么一位地方大员， 所以我们说法就是有一种，就是清济四公子有谭嗣同、吴宝初、丁惠康，还有我们说的陈三立，是吧？ 对，那么，这个陈宝珍聘用 对着话筒，李老师， 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来办这个十五学堂，培养了一大批的清末改革的人才，也推动了清末这个风气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这批人才风云际会，使清末风气大开，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个之风影响了全国，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光绪变法，也叫百日维新，这个陈宝珍在这个戊戌维新失败以后，被这个西太后、慈禧太后，就罢免了一切职务， 革职了 啊，还有这个给打回老家，所以这个陈三立随着自己的父亲经受了这么一场历史风云的这种磨练， 起落呗，是吧？ 对，大起大落， 从 这个一省之长， 巡抚嘛， 这个退货到这个平民百姓的这种身份， 后来慈禧又斩尽杀绝了吧？ 是啊，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差点被要了性命，被这个打进大牢里面，最后经过这个友人的搭救，总算没有送命，但是对他们父子这种刺激呢，是这个 相当大的 啊，既深剧痛嘛， 说说您说他穿起了半部啊，这个，这个清代的历史，您就说说，和他相关的这些人，然后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啊，说说。 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咱们先说他的夫人叫于明师。那么于明师他是这个，这个黄静的他姑姑， 那么黄静是谁？黄静是于正声的父亲。 嗯， 他的本名叫于启威。那么黄静又是这个江青的第一任丈夫。 嗯， 又是这个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 嗯， 那个这个已经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这个联系在一起了。 嗯， 那么我们接着说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个叫陈恒雀， 嗯， 是个大画家，是发现这个齐白石的伯乐， 嗯，是鲁迅的朋友啊，同学，嗯，他次子是谁呀？ 次子叫陈寅恪， 嗯， 啊，这个大家比较了解，他是一位史学大师，又是国学大师， 嗯。 他在当代的影响也可以说已经无以复加了吧。 嗯其实通过梳理这十位啊，有我们了解的，有我们未必深知的，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啊，嗯，这古代十大公子，他们不仅仅是我们说出身高贵，不仅仅是李老师所谓的颜值很高，他们身上其实有很珍贵的品质，比如说勇于担当，比如说有情有义，比如说有几位还文武双全啊，这可能是串起中国整个发展历史啊，中国的文化能走到今天，可能有许多位公子，但我们今天简略的介绍可能只是十大公子。那李老师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了，上次也推荐过书籍啊，那这次也试着推荐一本书，然后给我们听众一句寄语。 哦，这次我给大家推荐一部书，是上下册的，叫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 哦，哪个出版社的？ 是春风文艺出版社。 嗯， 是个上下册的，这个里面就那个介绍了鲁迅的他的家人， 嗯， 朋友，包括他的对手和敌人。 嗯， 嗯，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陈恒雀，又叫陈之能， 就是他的好朋友 啊这个是陈三立的这个 长子。 嗯 嗯，那给听众朋友送一句语吧。 寄语我还是我的一贯的态度， 嗯， 叫酣咏经典，培植元气， 嗯， 身心健康，终身受益。 嗯，十六个字啊。 啊， 我觉得有点这个从身体到心理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养生秘诀啊， 也是我的个人体会。 个人体会啊。嗯，真的因为多读书心就宽了，眼界就宽了，嗯，因为心情好了，所以身体也就好了啊，身心愉快，相得益彰。也特别感谢今天能够陪伴我们读书俱乐部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 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